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正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这位叫朱棣的朋友，心情复杂的朱棣也注视着姚广孝。像他这样靠造反起家的人最为惧怕的就是造反，所以他抓紧了手中的权力，怀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是唯一例外的，这个神秘的和尚帮助他夺取了皇位，却又分毫不取，为人低调。他了解自己的脾气性格和所有的一举一动，权谋水平甚至超过了自己，却从不显露，很有分寸。这真是一个聪明的人啊，只有这样的聪明人才能做朱棣的朋友。在双方这最后一次会面中，他们谈了很多。让人奇怪的是，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国家大事，姚广孝丝毫未提起自己的私事，这似乎也很正常。大家相处几十年，彼此之间十分了解，也就没有什么私事可说了吧。朱棣很清楚，姚广孝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在生命最后时刻找自己聊国家大事，他一定会提出某个要求。朱棣和姚广孝如同老朋友一般的继续交谈着，但在他们的心底都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话终于说完了，两人陷入了沉默之中。姚广孝终于开口了，他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请陛下释放普恰吧。朱棣默然，不出所料啊，他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堪称当世第一谋士的姚广孝临死前提出这个，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普恰到底是什么人呢？能够让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如此挂念他的安危？其实普恰的个人安危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朱棣追寻十余年而不得的一个答案。这个秘密就是建文帝的下落。16年前，一场大火焚毁了皇宫，同时也隐灭了建文帝朱允文的踪迹。等到朱棣带领大群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一堆废墟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尴尬局面。从此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了他的心头大患。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朱棣想尽各种办法，是四处找人，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就会抓住不放。也就在此时，有人向他告密，还有一个人知道建文帝的下落，这个人就是普恰。普恰是建文帝朱允文的主路僧，据说当时正是他安排朱允文出逃的。虽是传闻，但此人与朱允文关系密切，他确实很有可能知道朱允文的下落。朱棣听说后那是大喜呀，便将普恰关进了监狱。至于他是否拷打过普恰，普恰如何回应，史无记载，我们自然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从普恰的口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直到20年后他临死前方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普恰却从此开始难见天日，他不但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犯，也是一个绝对不会被释放的政治犯。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说出朱允文的下落，自然不会放他。而如果他说出来，朱棣也绝不会把这个知情人释放出狱。依着朱棣的性格，还很有可能杀人灭口，是一了百了。如无意外，普恰这一辈子就要在牢房里度过了。但是现在意外发生，朱棣知道姚广孝这个要求的分量，普恰是不能放的。但这毕竟是自己的老朋友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 实在难以抉择。姚广孝目不转睛地看着沉默中的朱棣，他知道眼前的这位皇帝正在思考，准备做出决定。好吧，我答应你。姚广孝释然了，他曾亲眼看见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之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成、凌迟、灭族，这些无比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自己的面前。他曾劝阻过，却无能为力。虽然这些人并非直接死在自己手上，但他确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虽然他不是善男信女，但他也不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亲人朋友的离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因为他而死去，他却背负着罪恶活了下来。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不是为了救赎普恰，而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精神上得到解脱的姚广孝最终也得到了肉体的解脱。3月18日，姚广孝病死于北京庆寿寺，年84。这位永乐年间最伟大的阴谋家终于含笑离开了人世。他付出了很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的前半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半生却背负着罪恶感孤独的生活着。无论如何，对于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朱棣遵守了他的诺言，放出了普恰，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出于对老朋友的承诺。皇位夺下来了，首都迁过去了，大典修完了，南阳逛遍了，安南平定了，瓦剌达达没戏唱，现在唯一的老朋友也走了。这场戏演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当年31岁的青年朱棣起兵造反，最终夺得天下，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中，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但综合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上面列出的那些政绩里的任何一条都很难做到做好，但他却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全部的完成了。做皇帝做到他这份上实在不容易啊。按说有如此功绩，朱棣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其实不然。在他坐在皇位上的每一个白天，睡在寝宫里的每一个夜晚，有一件事情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如噩梦般的挥之不去，是斩之不绝。是的，雄才大略的朱棣在他执政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牵挂着这件事，恐惧着这件事。朱允炆啊，你到底是死是活？现在何方？朱棣，你不用再等多久了，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永乐20年，也就是公元142年，欠收拾的阿鲁台啊又开始闹事儿。他率军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其本意呢只是小打小闹，想干一票抢劫而已，估计明朝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这一套理论用在别人身上，有可能行得通，但可惜的是，他的对手是从不妥协的朱棣。朱棣听说这个12年前被打服的小弟弟又不服了，也不多说，遂年届花甲，因为当时啊，朱棣是55岁，这个好勇好斗的个性却从来没有减退。不服，不服就打到你服为止。 这个同年三月，朱棣又一次亲征，这个大军浩浩荡荡想打打进发，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到了七月，大军走到了一个地方，此地叫沙回原，接近了阿鲁台的老巢。阿鲁台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否有什么后招呢？答案是没有的。阿鲁台不抵抗的原因呢，很简单，他没有能力抵抗。这位当年曾立志恢复蒙古帝国的人已经脱变成了一个小毛贼，只能强抢劫闹闹事儿，他没有退敌的办法，唯一的应对就是带着老婆孩子跑路。荡平了阿鲁台的老巢后，朱棣准备班师回朝。由于当时五梁哈三位与阿鲁台已经互相勾结，所以朱棣决定回去的路上顺便呢教训一下这个当年的下属。他命令部队向西开进，并说道：五梁哈知道我军前来，必然向西撤退，在那里等着他们就是了。这个部下们呢面面相关，人家往哪里撤退你是怎么知道的？可是这皇帝说话自然要听，大军随即向西边转移。八月份到达了七里二河，正好遇到了乌梁哈的军队及部落。乌梁哈十分惊慌，朱棣却十分兴奋。按照现在的退休制度啊，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虽然按照级别划定他应该是厅级以上干部，估计还能干很长时间，但中国历史上这个皇帝到了他这个年纪还亲自拿刀砍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啊。值此御敌之时，他横刀立马，以55岁之高龄再次带领骑兵亲自冲入敌阵，大破乌梁哈。此后他又率军追击，一举荡平了乌梁哈的巢穴，这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从朱棣种种行为经历来看，他是一个热爱战争、陶醉于战争的人，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上天并没有亏待这位喜欢打仗、热爱战争的皇帝。仅仅一年之后，他又一次亲征鞑靼。不过这次出征的缘由却十分奇特，很明显呢，是没事儿找事儿。永乐21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七月，边关将领报告阿鲁台有可能，注意啊，注意此处，有可能会进攻边界。本来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边关报告，嘿，朱棣却二话不说，马上准备亲征。人家都说了，只是可能而已，而且边关既然能够收的情报，必然有准备，何须皇帝陛下亲自出马呢？就算阿鲁台真的想要袭击边界，估计他也会说我还没动手呢，就算打也是小打呀，你干嘛搞这么大阵势啊？其实啊，朱棣的动机十分简单，实话说了吧，就是想打你，你能怎么样？看来先发制人的政策绝非金日卯大国首先发明，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强者通用的法则。同年八月，朱棣第四次亲征，千里之外的阿鲁台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溜号。他已经习惯了扮演逃亡者，并掌握了这一角色的行动规律和行为准则，你来我就跑，安全第一呀。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远征，由于阿鲁台逃得十分彻底，朱棣什么也没打着，只好班师回朝。虽然此次远征并无收获，朱棣却在远征途中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件对他而言价值连城的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他已苦苦寻觅20年的答案。胡影终于回来了， 16年前，他接受了秘密的使命，独自出行于两湖江作，探访大小寺庙，只为了寻找朱允炆的行踪。10年之间，费尽心力，却毫无收获。胡英十分清楚，朱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自他接受这个任务起，自己的命运就只剩下两种结局：要么找到朱允炆，要么继续寻找，直到自己死去，另一个人来接替他。没有同伴，没有朋友，不能倾诉，也无法倾诉。胡莹就这样苦苦寻找10几年，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连母亲去世他也无法回家探望，因为在使命完成之前，他没有回家的权利。朱棣也并不是刻薄的人，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辛苦。在永乐14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他终于召胡莹回来，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从小小的给事中一下子提拔为礼部的第二把手。胡莹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但只有朱棣和胡莹本人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对胡莹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报答。历时10年，胡莹没有能够找到朱允炆，他只得回到朝廷做他的官。这个人真的还存在吗？或许这辈子啊，也找不到他了吧。3年后的一次任命，打破了胡莹的幻想。永乐17年，也就是公元1419年，朱棣再次命令胡莹出巡江浙一带。这次任命看似普普通通，实际上是另一次寻找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这次朱棣是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朱允炆就在这一带，一定要找到他。然而胡莹这一去又是几年，毫无音信，这下子连朱棣啊也几乎丧失了信心。胡莹一直在找，是朱棣一直在等。20年过去了，两年轻人的约定变成了老年人的约定。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10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山西省应县县城西北隅的佛宫寺内，矗立着一座佛塔，这就是著名的应县木塔。这样一座高大佛塔，似乎与应县这座小县城极不相符。那为什么会在这里修建一座佛塔？而这座佛塔又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和传奇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说一说这座佛塔的故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应县位于山西省北部，宿州市东部。应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部落居住。应县文物古迹繁多，县城东北隅的净土寺建于金代，历经修葺。寺内殿堂构造灵巧，金碧辉煌，为金代建筑之精品。其他还有长城、古城、三港、四镇等古遗迹，都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不过应县最著名的还是要数矗立于县城的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全名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建筑。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54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方、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8边形中空结构层。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 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代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并且应县木塔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样一座伟大的佛塔为什么会建造在名不见经传的应县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于它的身世的记载，只是在明代编纂的《应州志》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木建，仅此而已。不过围绕这个问题，20世纪末许多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经过大量的考证，对这座木塔的身世做出了推断。著名考古学家张畅庚先生在研究辽金史方面发现，释迦木塔是辽兴宗仁义皇后创建的，这成为了解木塔身世的突破口。那么兴宗皇后为什么要建塔呢？这要从兴宗皇后的身世说起。据《契丹国志》中记载，兴宗皇后萧氏应州人。据考证，应州只是兴宗皇后的出生地，其父萧孝穆是活跃于圣宗晚期和兴宗前期的契丹重臣，时称国宝臣。他的两个儿子知足和无屈居官显赫，先后封王。更为显要的是，圣宗亲爱的皇后是萧孝穆的妹妹，道宗宣义皇后是萧孝穆的侄女，圣宗驸马萧孝惠之女。按地势而论，三位皇后是婆婆、儿媳、孙媳的关系。按家族讲，亲爱皇后是仁义皇后的姑姑，是宣义皇后的外祖母。仁义与宣义又是叔伯姐妹关系。仁义皇后从皇后到皇太后，入主后宫40余年，这期间正是辽王朝比较稳定的时期，她在朝里说话肯定是算数的。为了彰显他们萧家一门出三后、一家有三王的累世功勋和显赫地位，加上他又笃信佛教，就倡导在自己的家乡，或者说是出生地应县，建起了这座高大的木塔。在木塔一层内槽南北门的门额照壁上，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六幅供养人像，南面三女，北面三男，其实正是萧家的三后和三王。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陵出土的仁义皇后哀册中，也曾提到仁义皇后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金兰百千处，及中宫而居永乐，待五十霸。正因如此，我国当代已为著名的史学家早在1985年就断言，应县木塔是一座萧氏家庙。还有，在应县建塔之所以能得到兴宗及整个辽王朝的支持，是与它的军事作用分不开的。从建筑意义上讲，古代不少高大的佛塔，一是崇尚佛教，二是登高牧笛。当时辽宋两国在山西境内是以横山横断山脉南北为界，应州地控雁门关绝险，是辽帝国的西南门户，加上地势平坦，一览平川，在此处建起高塔，有利加强守望，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在应县建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用料可以就地取材。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需要上万方大件木料，绝不是一个小数，砍伐运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而恰恰就在应州这个地方，工料上却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县木塔顾名思义，整座佛塔都是用木材建造，高大宏伟的塔身永乐上万立方木材，而且是以大景木材为主。有关科研部门对塔上材质进行测试化验，确认是华北落叶松，而这种木材正是取自于离应县不远的黄花梁。原来早在千年以前，应县往西北不远的地方，黄花梁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据辽史记载，兴宗皇帝曾狩猎黄花梁，能一日射雄36只。另外，《金史志》第五地理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黄花梁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应县、山阴、怀仁之间。这里的森林面积之广，年代之久，可想而知。完全可以认定，黄花梁森林就是建塔用材之源。迄今，当地百姓仍口口相传砍倒黄花梁，建起应州塔。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87年4月，从陕西关中的扶凤传出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在该县境内的法门寺残塔下发现了唐代地宫，内有佛指舍利和大量的稀世珍宝，金银玉器、珍珠玛瑙、翡翠宝石、唐代帛品等数不胜数。其中富丽堂皇、工艺卓绝的唐代宫廷供养器物就达100余件。从此，千年古刹法门寺名扬四海，震惊九州。应县木塔有地宫吗？人们期盼它能存在，有朝一日地宫打开，里面也是金碧辉煌的世界，还能发现原始的建塔史料，准确地掌握木塔的建筑史因和施工年代。正因如此，1991年，维修木塔领导组一成立，在确定的十几项前期准备工程中，就有一项是探测和发掘地宫。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因木塔维修工程的复杂性和其他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展开。也许有人会说，大佛定下不是有口深井吗？那是不是地宫呢？有关深井的故事传得很离奇，也不知传了多少年，笔者在孩提时候就听老人们说，大佛的定下有口井，深不见底，里面住着大妖怪，吃人，向来不吐骨头，现在被释迦牟尼镇住了。为了防止他偷冒出来祸害生灵，人们隔些日子就往井里扔几只鸡，扔下不一会儿，只见鸡毛飞出来而不见鸡身，说是被妖怪吃了，令人听了不寒而栗，所以人们从来不敢往黑洞洞的佛背后走。大佛的定下究竟有没有这口深井呢？原雁北文物站站长张畅庚先生曾在塔上调研，他曾参与了70年代后期的木塔墙显加固工程。据他说，大佛定下的莲花座里面有一个暗室，他们曾从大佛胸部残破处进去过，这个暗室与大佛体内相通，当时发现里面有张小床，上面用过的铺盖枕头还在，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用过的油灯。看来莲花座边原来肯定有一个通往暗室的小门，后来在某一次维修时封闭。在暗室朝下看，有一个八角形状的坑，直径1米多，已被砖头填平，深浅不知。 有人说这个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口井，这口井就是木塔的地宫。也有人说木塔的地宫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个直筒筒，应当是更隐蔽的封闭式的，而且也应该是用石料砌成的。1993年秋冬时节，在进行塔院区工程地质状况勘探时，曾通过多种仪器对塔基进行工程物探，发现在塔底深处有一个近似长方的图形。专家们分析，这有可能是木塔的地宫，因该工程项目不包括地宫探测，所以未做深究。因此，木塔究竟有无地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宫，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除此之外，历经近千年的风雨雷电和多次地震战火，应县木塔为何至今屹立不倒，这也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应县木塔建成于辽代清宁二年，即公元1056年。公元13世纪至今，应县及附近地区曾发生过10余次较强地震，其中6级以上就有3次，当地居民多次发生房毁人亡的悲剧，而木塔安然无恙。抗日战争时期，应县木塔曾几次遭到炮火袭击，却依然巍峨。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可明和江欢成认为，从结构力学的理论上看，木塔结构非常科学，毛榫咬合，刚柔并济，这种刚柔结合的特点有着巨大的耗能作用。这种耗能减震作用的设计简直超过现代建筑学的科技水平。应县木塔的基础也非常坚实，这是其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3年，有关部门曾对木塔塔院及周围地质状况进行详尽勘察，发现木塔基土主要由粘土及沙类组成，工程地质条件非常好，其承载力远大于木塔的核载，所以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不用担心木塔会有因底虚而倾倒的可能。此外，由于木塔地处山西省北部，这里常年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利于木材干燥。同时，在夏天，塔里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麻雁，这些麻雁以木塔上的蛀虫为食，千百年来起着护塔卫士的作用。同时，应县人为木塔防火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每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应县人会自动组织防火巡逻，这个习惯已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木塔毕竟已走过近千年的历程，如今塔体已部分扭曲变形，还有300余处残损。为了使这座世界上最古老、最高的木塔免于不测，国家和山西省专门成立了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专门对木塔进行修缮和保护。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应县木塔的一个奇特之处是建成近千年却险遭雷电攻击。专家研究认为啊，木塔避雷的秘诀正是由于其全木结构的绝缘性能。应县木塔整体架构全部用木材建成，总高67.31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层楼高。保护木结构建筑最重要的就是防火，而火种的一个重要自然来源就是雷电。令人称奇的是，木塔在建成后很少遭雷击。木塔并没有安装避雷设施，塔顶虽有10多米高的铁制塔煞，但并没有金属由此连接至地面，并不能成为避雷设施。 对此唯一的科学解释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资助的应县木塔避雷机制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组的专家经反复研究和试验，于1989年12月得出结论：应县木塔多年不遭雷击绝非偶然。课题组研究发现，雷击绝缘性能较好物体的概率要比雷击导电体的概率小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应县木塔亦曾有一次遭雷击的经历，却是事出有因。据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杜福介绍，2002年9月7日晚，木塔曾遭雷击，被击中的是于1993年在木塔五层安装的地震监测仪的探头。当时连接各层探头的金属线一直从五层通向塔下工作室。事后，塔上所有的地震观测仪器立即被拆除。应县木塔在创造了一个近千年不倒的神话的同时，还是一个昭示前人建筑艺术极致的精品。木塔最令人称奇的是精巧的设计，全塔上下除了砖石塔基和铁制塔刹外，整体架构所用全为木材，没有一根铁钉，数以万计的构件全靠锚榫互相咬合固定在一起。木塔屹立近千年而不倒，其结构之固堪称一绝。专家介绍，木塔采用的是两个内外相套的八角形框架，而平面分为内槽和外槽两部分，内槽供奉佛像，外槽构成平座供人员活动，内外槽之间依靠各种木料纵横连接，这就构成了一个刚性很强的双层套筒式结构，成为木塔坚固之本。同时，塔内上下层的连接采用了岔柱造的方法。岔柱造就是将上层柱的底部十字开口插在下层柱上的斗拱之间，而且上层柱向内退进半个柱径，从而造成逐层内收的效果，进一步增加了木塔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木结构建筑应用的斗拱和锚榫的咬合不是刚性连接，当遇到大风和地震等外力作用时，构件之间产生一定的位移和摩擦，可以吸收和耗损部分能量，起到调整变形的作用，构成了木塔建筑的柔韧性。据专家考察统计，木塔共用了54种不同形制的斗拱，其种类之多可谓中国古建筑的斗拱结构集大成者，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人们参观木塔时，就可看见木塔内外檐下的各式斗拱，一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标志性构件之风采。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杜福说，我国古建筑专家和文物专家多次实地研究的结论是，这种刚柔并济的结构共同造就了应县木塔卓越的稳固性，也正是木塔的这些建筑特色成就了木塔如今最古老最高的木结构佛塔建筑的地位。如今应县木塔依然矗立，以它雄伟的姿态以及精美的建筑艺术吸引着各方游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香，左手一支太行山，右手一支石榴。